在这漆黑的夜里，我却只能看到回忆。被诱惑的双腿，我只能抚慰着对你抱歉。流过泪和汗的眼睛，那更容易打开。